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勃列日涅夫反过来说，中国党对我们的复信是命令。周恩来理论道，我们的信是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而你们则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25个党来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能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共产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了反击，并且要求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有个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们党参加呢？迄今为止，已经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了。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善于求同存异的周恩来，从苏共新领导的态度上，明显地感觉到了，要劝阻他们改变召开分裂会议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话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要坚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在11日的谈话中，周恩来敏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还指出，苏联新领导中赫鲁晓夫的以老子党自居的那种倾向还在发展。尽管双方在谈话中争论激烈，分歧较大，周恩来还是诚恳地说，应该说我们来这里祝贺和接触的任务是完成了，虽然这时候双方谈话的气氛不好，但是我们绝对不后悔，因为我们这次到这里来的倡议得到了苏联人民和苏联党、兄弟党和国家以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中苏关系上做了一件好事。在12日最后一次正式谈话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简单地回答中国党政代表团心中的疑团，通知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有关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勃列日涅夫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解释显然是敷衍，周恩来表示不满意。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说，我们这次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 周恩来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啊，不要在创新新的氛围中又来了一个障碍。从几次谈话来看，中苏双方会谈的气氛已经被破坏，但苏联新领导却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方。周恩来坚决辩驳道：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问题上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他也给破坏了。在与苏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同时，周恩来还与各兄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于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这些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良好愿望，以及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的变化的过程。11月7日、8日、12日，周恩来连续三次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最初愿望：赫鲁晓夫下台是件好事，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结论并不让人满意。在八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向罗方谈了自己的印象：苏联新领导是动荡的，从代表团来庆贺的一些问题上就看出他们摇摆不定。周恩来通报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并分析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酒后吐真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根苗才能说出这个话来。我就在克里姆林宫被赫鲁晓夫灌醉过一次，我怎么没有说出这样性质的话呢？这不仅是品质问题，而且包含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在12日的谈话中，周恩来透露说，苏方用了20分钟介绍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不出我们所料，他们的理由就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风，因此我们对他们所做的解释不满意。我们也不要求他们再做解释了，但是我们还保持着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权利、有自由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10月7日、9日，周恩来又连续两次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与苏联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针对戈穆尔卡所提希望中苏两党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周恩来说：争论呢是赫鲁晓夫提倡的。周恩来想让波兰领导人明白，争与不争并不是取决于中国方面。他讲：首先要问争论如何解决，能否马上解决，不可能。苏联同志也这么讲，他们甚至说在争论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变，这就是说一下子谈不拢。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从积极的方面说，当然还要想办法，我们同意创造一种好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和办法，实现大家要团结的愿望，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接触。8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后，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他在谈话中诚恳地说：关于苏联内部，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总希望他们更强大，而不是更削弱。我希望工农业发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样，但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我们也不是期待甚急， 九日和十二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又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愿意增加对古巴的粮食援助，还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和中方立场。十日这天，周恩来在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表明了自己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当天他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会长本阿拉。十一月十日、十二日，周恩来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两次谈话。他在介绍中苏会谈的情况后遗憾地说，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了。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存在矛盾、混乱和动荡的状况，各个方面面临的压力很大，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在与各党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会晤了一些国家领导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直到十一月十三日，他才得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了使馆的全体人员。面对周恩来总理亲切的笑容，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看不出周恩来在苏联期间遭遇到的波折，然而在周恩来内心中却掀起了极不平静的波澜。接见完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后，当天周恩来和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回国了。行前，柯西进提早来到了中国代表团所住的宾馆，他要从这里把周恩来等人送到机场去。在赴机场途中的汽车上，柯西进很想了解周恩来来此次访苏的感受。可西锦问，你对这次访问印象如何呢？周恩来回答，我认为会见总是有益处的，如同我们对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了解情况，但是我们并不满意，因为我们原来希望情况会好一些。米高扬同志清楚地表示，我们坚持站在过去的立场上原地不动，这就很难寻找到途径团结对敌了。对周恩来来说，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双方的共同点。为了缓和气氛，修正米高扬所说的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在思想上毫无差别的话，可西锦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的，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恩来问他，区别何在呢？柯西金闪烁其词，避不直言，他却提议希望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的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要把这一意见转告给中共中央。告别柯西金，告别莫斯科，告别苏联，周恩来意识到以后将很难再来了，他不禁感慨万千。飞机是夜间飞行，周恩来却难以入睡。1964年，当中国大陆的人们度过了几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进入调整后期时，才明显地感觉到前几年那不堪回首的困难时期真正的过去了。人们似乎一下子就扬眉吐气起来，生产发展了，衣食富足了，那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原子弹爆炸了，划时代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成功上演了，中国的综合实力强大了。从中央到地方，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愿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从此由最困难的时期转向全面性的恢复，甚至是辉煌。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永远不要再受人欺凌。人们多想这个愿望能够早日的实现呢，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心情却不轻松。1964年年末的12月16日，周恩来会见了38年前在陕北安塞结识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表示现在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并且将要有新的发展时，头脑冷静地对老朋友袒露了自己的真心话。中国人口多啊，从需要量讲经济还很落后，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很，搞了15年经济建设，老实说呀，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我们都在学习。调整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周恩来思考的问题却更深更远，以后的担子和责任只会更大更重。进入国民经济调整的后期，从1964年5月份起，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考虑如何把中国带入下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时期，第三个5年计划时期的问题。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历来是在政府总理周恩来的主持下制定的。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农村工作、政治工作、反修防修、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有另外两项重要议程，一是讨论1966至1970年的中国第三个5年计划，另一个是讨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会前，毛泽东曾经指出，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是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会议期间，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谈了他的想法。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战略布局，35计划要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1、2、3线的战略布局，加强3线建设。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主要是为了防备敌人入侵，他所说的1线是指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2线是指中部地区，3线是指西部地区，包括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3省，以及湘西、西北的陕甘宁、清4省，以及豫西、晋西地区。同时，真正打起仗来，各省又互为2线、3线。按照毛泽东的认识，危险不仅来自于战争，而且来自于我们自己内部。会上，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等关于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分析，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经济已经好转，社会发展出现了少量的生机，而毛泽东在担心战争爆发的同时，还在担心党中央会出现修正主义，他考虑必须加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会后，农业、国防、基础工业3项成为考虑下一步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内容。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和1、2、3线布局的战略任务成为考虑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进入国民经济调整的后期，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 周恩来所侧重的去做的，不仅是要进一步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经济形势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且还要主持制定国家的发展计划，尤其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千头万绪的重担更集中地压在周恩来的肩膀上。战争的危险性同时存在于周恩来的脑海中。在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体现战备问题的重要性，周恩来曾于六月一日指示国家纪委，有关备战方案中的各项工程必须分期的列入有关部门年度计划内，不能落空。然而仅有现实的考虑是不够的，要制定下一步的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对以往的计划实施中的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中。1964年6月10日至19日，周恩来在接待巴尔联合共和国经济代表团时，曾经这样谈到中国的建设经验。十多年以来，我们在建设中有两个方面的经验，当然了，主要是好的一方面。有一个时期错的方面多一些，但是已经改过来了。我们是个大国，很容易把国家计划的框框搞大了，这也很自然。因为落后，所以就更想搞得大一些、多一些、快一些。6月26日，周恩来在接待马里共和国发展部部长时，进一步地说到建设经验。首先要考虑和解决国内的需要，做到大部分可以自己，只是少数必要的东西从国外进口，比如精密的器材，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外的经济压力。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首先要自立地把吃的、穿的、用的生活品搞起来，这是第一步。在这同时还要搞水利、火力发电，第二步是搞重工业，这也是必要的。7月1日，他在接见以国家纪委副主任阮坤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干部团时，则从战备的眼光来谈建设经验。工业布局问题，从战争观点看，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平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争就不利，分散比较好。在安排次序时，要首先注意农业，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先搞有助于农业发展的生产资料，要全面衡量考虑，既要建立自主的经济，但也要有步骤，要有轻重缓急。7月11日，在缅甸访问期间，周恩来应缅甸联邦主席奈温的请求，从总结我国建设经验的角度，对缅甸的经济建设谈了自己的看法。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尽在不言中，这一刻挥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

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22:00。